其实所谓的请灵游戏就是巫术的一种演变，实质上就是指降灵术，在过去任何一个巫师都会用的，比方说盘仙的原型就是道教早期所用的沙盘战，这些都是有文献记载的，所以并非都是胡编乱造的市井游戏。对于占卜，像川后这样的祭祀几乎每年都要参与好几十次，大到战争祭祖，小到造房铺路，所以我也的确记得许多关于占卜请灵的记忆，但那个时候所用到的东西之复杂，种类之繁多，过程之讲究，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做到的。不过其中主要的几样东西我们现代人却是可以保存下来的。首先就是获得与阴界的沟通，需要招魂者念请灵的咒语，通过语言来构成一种媒介，或者是相互紧握的双手来形成结界。其次便是依附，鬼魂会依附在一种事物甚至是人的身上，就是现在的灵媒术。但是请灵是有很大风险的，过去很多人都是玩过笔仙或者是盘仙什么的，他们认为自己请来的是真的神仙，实际上他们请来的都是孤魂野鬼。因为如果那么容易请到神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开光做法了，开光本身这种仪式也是一种降神术，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请仙了，绝对不会出现孤魂野鬼来充数的情况。但这需要很强的功力，先期准备也需要做很多很多，所以游戏当中请来的基本都不会是什么大陆神仙了，其中就有可能会遇到冤鬼甚至是厉鬼。而一般的游戏性质请灵什么的都没有做任何保护措施，也就是说他们单凭着语言或者是双手紧握来构成媒介，如果当手一放松或者是语言一停止，那么这样薄弱的屏障就会消失，从而恶鬼便会失去了约束。他们首先会对请灵者下手，随后是在场所有参与者。大家都知道，只要人和鬼打破了原本的阴阳相隔的界限，那么人就会变得非常脆弱。然而这种因为请灵惹出杀生之祸的事情并不多，不过这样的活动非常损耗自己的阳气，说白了呢就是折福折寿的事儿。如果没有相对的防护，我是不会傻乎乎的去参与这样没有意义的游戏的。为了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损耗阳寿是极其愚蠢的行为。不过这一次我是没有想到白衣会用这样的方法，不过这也符合他做事的风格，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再说了，白衣说他会解决，我也就不用操心了，至于到时候遇到什么事儿，那就是实际问题实际解决，毕竟我也算是今非昔比了。 白衣的确会折腾，他准备了很多东西，包括拿出他们的宝贝兽碗，然后又理出了一大堆的东西分成了两个塑料袋。而对于请灵最主要的就是心静如水，所以他们整个白天都在听心经，而且午饭的时候都吃最简单的东西，保持着心境绝对的平和。但是保持心理平和的基础就是不能有大的感情浮动，所以安宗被禁止上网，白毅为此拔了网线，于是安宗也就只有帮他稍微整理请灵时所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坐在位置上大眼瞪小眼。这种等待是很难受的，完全就是没事盯着挂钟看，然后计算他还有多少时间才能入夜。其实按照一般性这种降灵的时间设置，他们都会选择阴气最重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的气息会最清晰也最活跃。很多人都认为是子夜之时，其实不然，阴气最重的其实是丑时，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就是一点到三点。于是他们等于要那么干坐着等到这个时候，这让安宗几度想要上网。他看着电脑说， 让我看会儿片子吧，实在不行小说也成啊。 白毅翻着书抬头看他，然后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说， 看吧。 安宗认命地接过书，发现居然是赛车杂志。他疑惑地看着白毅问道， 你也喜欢看 F1 啊？ 我上课的时候没收的，那小子太明目张胆了，你看归看别弄坏了，我下礼拜要还他的。 安宗无言地接过杂志，发现这本东西外面卖至少要好几十块呢，叹着气对他说， 现在的小子真是了不得，我们过去收集一套圣斗士都是奢侈品呢。 我小的时候收集北斗神拳。 哈，我还以为你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老头了，没想到你还有那么正常的童年。 小的时候总是比较幼稚的，我父母管得很严，所以乐趣很少，也不能看电视，后来还让我学武术。总之，我过得没你那么自由自在，倒是真的。 他们相对一眼，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。因为要静心，所以也就笑了一下，各看各的，又开始无聊地等时间状态。这样的枯燥乏味的等待让人非常容易犯困，安宗又不想睡觉，精神都有些恍惚了。本来脑子里还能想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，但是现在大脑空空如也，他想也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吧。这时候时钟终于走过11点，安宗差不多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。白毅收拾了一桌子的书籍，然后拿起塑料袋塞进了背包。安宗指着厕所说， 我先去洗把脸清醒一下。 之后才知道他根本不需要洗脸。等一切准备就绪，一出门就感觉外面不是普通的冷，风一吹冷的大脑都跟着抽了起来。安宗裹紧大衣，塑料袋挂在手腕上，而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，缩着脖子说， 真冷啊， 吃得消吗？ 他们走下楼梯，走到小区。那么晚的夜里，在差点闹出3条人命的地方，就连过去守门的大爷都不见人影了。这样也好，干这个事儿本来就不太好和人说，之前白毅就和他对好了口供，如果被发现就说怕那些脏东西找到他们来过来拜一拜。一路上真的除了野猫没有看见一个活的东西。走到网吧，发现门已经上锁了，安宗问道， 怎么办？没钥匙啊。 白毅东看看西看看问道， 你有别针什么的吗？ 我又不是大姑娘，怎么会有啊？ 他啧了一声，忽然他咦了一声，走到边上的服装店。原来在服装店的铁门上还缠着一根铁丝，他凹了下来，然后从包里掏出手电筒递给安宗说， 替我举着。 你还有这个本事啊？ 嗯，我不是说过我父母很严格，把我小人书都收了，所以我很小就会这招了。 他顿了一下，调整一下钢丝的长度说， 这是技术活。 安宗头一次觉得白毅那么值得崇敬。 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个本事啊，否则我早就撬老师的抽屉，把那些没收掉的小人书给偷回来。 想到这里，安宗顿了顿，才想到为什么白毅要把那个书包带来了。原来他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招。不过正像白毅说的，这是个技术活，弄了半天才搞定，他的手都已经冻僵了。白毅推开大门，经过上一次，安宗已经清楚电灯开关在哪个位置。按下了开关，光线非常充足，本来应该坐满人的电脑台前空无一人，和他当初来的时候完全是两个气氛，一切都维持在昨天网吧老板被送走后的样子。他倒下的地方，那些机箱也还在，完全是他当天上网之时的模样，甚至当天的垃圾都没有倒掉，垃圾桶里还有那个时候别人吃剩下的泡面，那些吃剩下的方便面汤水流了一地。白毅把其中一个机箱搬过来放在空地上，然后他拿出一支白色的粉笔，在机箱的周围都画上符咒，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符，用打火机点燃后把灰烬撒在机箱上。